今天要谈论的话题是关于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源于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咨询我，他打算做电影解说类的自媒体，但是，他也听说做这类的电影解说可能有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想咨询一下。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谈到电影解说，不得不提一个人，古阿莫。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人并不陌生。从2014年开始呢，古阿莫就凭借其特别有识别度的台湾腔讲解电影的短视频爆火，带动了电影电视剧解说的风潮。时至今日，抖音、快手、 B 站等自媒体平台当中还有大量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解说。2018年，古阿莫被台北地检署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刑事控告。与此同时，包括迪士尼在内的四家电影公司也对古阿莫提出了著作权侵权的民事诉讼，索要高额的赔偿。对于上述的案件呢，古阿莫辩称他只是截取了10%到1%的电影原创内容，他认为应该不会有人觉得看完了这点内容就相当于看完原作。另外，古阿莫辩称他制作这类电影解说短视频并没有向观众收取费用，他对电影作品的评论和解说属于台湾著作权法当中的合理使用原则，因此并不需要向版权方付费。不过电影公司普遍不接受这种说法，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电影公司就曾多次抱怨他们曾经就古阿莫电影解说涉及到了侵权问题，多次警告过古阿莫。有的电影因为古阿莫的电影解说根本无法在院线上映，造成了版权方巨额的经济损失。后来关于古阿莫著作权侵权的诉讼案件最终以和解解决，古阿莫分别与电影发行方还有地检署达成和解。具体的赔偿金额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据说总的赔偿额近千万新台币。讲完古阿莫著作权侵权的案件，要结合我们中国大陆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来弄清楚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类似像三分钟带你看完电影这样的电影解说短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从著作权法的角度上来说呢，电影解说类的视频节目呢，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解说，第二部分呢，就是截取电影作品的视频内容。应当说呢，电影解说的部分有作者的独创性，构成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与此同时呢，关键的问题在于视频部分大多来源于电影作品本身。电影解说当中虽然对电影的作品视频内容有删减，但是对于整个作品的情节和桥段并没有进行改变和重新的创作，它只是截取了电影的部分内容，因此它不具有独创性，它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呢就涉嫌侵犯了电影作品版权方的修改权还有保护作品的完整权等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呢，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没有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就构成著作权侵权。让我们回头来判断一下古阿莫的辩解是否能够成立。第一，电影解说的时长能否作为判断侵权的依据，这个要视情况而论。举个例子，一个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虽然你只是引用了5到10分钟的电影片段，但是如果你引用的部分都是电影的关键情节或者是精彩的内容，5到10分钟的电影讲解已经足以将电影作品的精华部分都充分披露。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被认定为著作权侵权。第二，合理使用的对象针对的应当是已经发表的作品。古阿莫的问题在于，他的很多电影解说发布时，电影根本没有上映，或者仍然在上映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他对电影的二次解读，使得很多原本不了解电影剧情的人，因此 产生了比较大的误导。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提前的剧透行为也势必影响了版权方在发行电影的过程当中所可能获取到的经济收益。第三，在古阿木的案件当中，古阿木称他并没有向观众收取费用，是免费向观众介绍电影，具有公益目的的性质。但是古阿木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通过剪辑影片来获取点击流量，从而与短视频网络平台进行利益分成。另外，古阿木的解说视频当中，往往在片头会加入广告，这种明显的营销服务实现的直接目的就是获利。因此，古阿木对于原作品的引用行为是一种商业目的的使用，并不具有公益属性。总结一下，判断一个电影解说的短视频是否满足合理使用的原则，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四个标准。第一个就是使用行为的目的和性质。如果制作和发布电影解说类的短视频，它的目的是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被认定为合理使用的可能性就比较低。第二点，被使用作品的性质。那不同类型的作品呢，能够被合理使用的程度实际上是不同的。一般认为，独创性越高，被保护的标准就越严格，作品越难获得，那使用该作品被视为合理使用的难度也就越大。什么意思呢？类似很多的电影作品，它的叙事风格、拍摄手法和场景布置等，都具有特别浓烈的个人色彩。例如像王家卫所拍摄的电影，那很容易被识别。因此呢，在引用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在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就会比其他的作品要更高。第三点就是，你所截取的视频片段在电影作品当中所占的数量和实质，主要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进行考量。量就是数量，包括你引用电影作品的时长的长短。引用的量越大呢，越不大可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质就是实质内容，一般是指这个电影作品它的核心的思想，或者它的故事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如果引用的实质内容超过了适当的限度，那么就不需要再考虑量的多少，引用行为也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侵权。第四点就是使用行为对于原作品潜在市场价值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当你在制作和发布着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对电影作品它在市场上所获得的收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如刚才所说，如果作品然在公映期间，甚至根本就没有公映，那么你发布此类的作品就会导致电影版权方的收益大幅度的减损或者下降。另外，如果全面的披露了电影作品里面的内容，那么电影版权方，即使电影已经上映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但是电影版权方，有可能通过网络传播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再去获益的这种可能性也降低。因此，以上的标准呢，目前在抖音、快手或者 B 站等等，短视频平台上传播的很多的电影解说类的短视频，实际上都是有侵权的嫌疑。那么，为什么版权方或者平台方没有采取相关的行动呢？我个人理解，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的电影解说和电视剧解说还是针对的是欧美的或者是日韩的比较多，国内的电影版权方在这方面的维权意识非常的强，那么你很少能看到刚上映的电影，那么电影解说，全面剧透的电影解说，能在这些平台上会看到。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